你可以往，你可以往车上加重物， 哦， 这样会保证你往下来这个俯冲的时候，你获得一个更大的向下的引力， 所以就是115公斤嘛， 150。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会加重物，加上重物之后，你想它有阻力，它不像有一个车那么完整啊。 是， 所以每一位运动员应该是严格的按照教练员制定的计划控制他的体重，车可能就是那么重，对吧？你一定保持你的体重到那时候加在一起不超过115公斤，也不少于115公斤， 对， 不一定是正好， 嗯。 对吧？你这样你不吃亏嘛？ 对， 所以运动员也是 多点少点都吃亏。其实， 你多了也吃亏， 对， 少了也吃亏，所以一定是固定在115公斤那个线上啊。 嗯， 还有说到这儿，我没有看具体的规则，但我猜，我觉得我猜的应该八九不离十，这个项目应该没有世界纪录，应该只有世界最好成绩。 对，没错， 因为它每个赛道不一样。 对。 它不像田径场，是相对来说比较一样的， 100就 是 100米， 而它有个风速限制嘛，你每秒不能超过3米这样一个风速。这个钢架雪车，你想它的长度，包括它的下降的这个高度，还有它所在地方的湿度、温度都不一样， 对， 场地也不一样，几个弯也不一样，往左往右也不一样， 是， 它肯定没有世界纪录，只有叫做。世界最好成绩， 对，因为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其实它，这个节目一开始我们这个也说了，介绍当中，其实它整个的这个里程啊，它是有一个范围的， 对， 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啊，就可以，并不是说非常精确的。比如说我这个比赛就是1.5公里啊，必须是1.5公里的长度啊，这每个赛道包括它这个下降的坡度是最开始多下一点啊，少下一点啊，其实也都是做不到那么的精确， 没办法做那么精确， 对， 因为它这种户外项目，它就因地势而。 对， 我的山就是这么高， 是 我不能说我从半山或者怎么样而起，或者说我不能完全按照这个田径的项目或者说马拉松这个项目精确到，对吧？0.几米， 对， 不可能， 所 以就是有一个叫做距离的空间区间， 对， 高度的这么一个区间，还有就是最后产生的叫做世界最好成绩， 甚至可能世界最好成绩这个概念都不是特别的，不是特别有，只是说单个赛道的最好成绩 啊，单个赛道， 单赛道它是有可比性的， 哦， 啊，我就这一个赛道， 对对对 啊，你都来我这儿比哈，你比如说今年比完，明年比，后年比，最好成绩啊，在我这儿是谁来的啊？另外一个赛道，那对不起，跟我这赛道长度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也没有这么参考价值。但是，这个在他最后的成绩上确实是非常的精确的。这个比赛最后的成绩一般都是差以1/1秒为单位来差的， 小数点后两位， 小数点后两位啊，基本比如说冠军跟亚军也就差个0.02秒、0.03秒，所以我们在 速度太快， 其实行进的过程当中，其实肉眼是不太可以去判断的出来每个选手最后的成绩怎么样的，只有在冲过终点那一刻，当成绩出来的时候，才可以去看到这个成绩哈。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了一下钢架雪车，那这样非常刺激的勇敢者的运动哈，一项很刺激的挑战哈，大家冬奥会的时候，相信今年也是大家会关注的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亮点哈，钢架雪车这个项目，我希望呢也是中国队哈，2015年刚成立的钢架雪车的国家集训队哈，经过6年的时间，也希望在家门口哈，北京冬奥会上，在这个项目上能够有所突破哈。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哈，我们超级铁团的节目就先跟大家伙聊到这儿，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喂，老王。 哎，怎么了？ 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最好能增值，灵活点儿，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 要保险呀？那就保险呀。 啊？那是什么？ 哎呀，就是通过保险类的产品做财富管理。 保险类？这保险嘛？ 来来来来来，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 十分保险，每天十分钟，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